力李伟俊和二号 YYY 盈盈，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 Your Own Dream。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来到了正月初七啊，其实新年呢已经快过了一半了。我们都说年十五之前都还算新年嘛，年十五过呢，那真的就是恢复正常的日子了。所以啊，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大家就好好的再感受一下新年的气氛，或者是跟朋友约出来一起玩乐吧。就好像在上个周末，我相信大家也过得很快乐。像 Broccoli 的一些小学朋友们呢，真的是只一年联络一次那种。但是 Broccoli 没有办法出席，因为我人就在国外，在泰国。是多爱去泰国了，对不对？但没有关系，因为现在 Broccoli 已经回来了，就为了希望呢，在接下来这个日子，2026年，大家记得2026年3月7号呢，和大家见面啦。User Run Two by IJM Land 荣誉呈现 ，Joy Paradise 乐乐游联合赞助 ，My FM Melody 勾炫酷达达元宵派对来啦，将会在3月7号这一天的下午5点活动开始，然后晚上8点呢就会有演唱会啦，地点呢就在 S2 Height Aman Gallery。当天呢，除了有我们 MyFM 勾炫 Melody 的 DJ 大牌们呢，还有超强的艺人阵容齐聚一堂啊，就包括了 Crystal 王雪晶、雪晶姐姐 Danny 许佳玲、 Priscilla Abby 蔡恩月、郑冰燕、刘一信，还有王希豪，还有王江伟、陈雪人、裴勇、 Trippy、 Steady Gang、 卡卡、阿贤，还有 Triple One Nine， 你喜欢的歌手们都会在这里为你演唱表演。所以呢，来为新年做一个完美的收尾的话呢，就一定要来这一次的活动啦。大家想要看到更多活动详情的话呢，都可以来到勾炫的 IG， 我们已经 pin post 在上面了，你就可以看看你的爱人、你的 idol 有没有在上面吧。社区勾炫 Be Your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酷炫变变变，今天来变的这个话题呢，就跟年初七有关啊。因为今天算是有点小小 Monday Blue， 很多人都从刚崩溃到城市来开始工作，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了。但是呢，年初七回来开工的话，会有哪些变变变？相信大家都有不少的经历嘛。先来聊一聊变开心的事情呢，是 Broccoli 个人也是有感而发的，嘿嘿。那就是像我们年轻一辈的呢，回到公司，嘿嘿，我们的上司或者是主管呢，就会发红包。而且我跟大家分享，像是我们在电台工作的其实蛮幸福的，因为我们这边是勾选嘛， right， 然后说我的对面台呢，就真的是对面而已哦，就是 MyFM， 然后还有 Melody， 然后还有一些友族同胞，然后呢在隔壁那边就是我们的台长啊，或者是 manager 那边的，然后每一次见到他们呢，像是阿云姐就在我对面，我只要经过他就说阿云姐新年快乐，或者是曹明哥耶，曹明哥，我想曹明哥新年快乐，或者是 William， 或者是Nicholas Melody 的同事，他们都会派红包偷偷跟大家讲，而且他们包的都很大方。我自己收过了，像是每一次阿云姐或者曹明哥呢，他们每一封红包都是50块起跳。啊，所以我觉得呢，回公司开心的一点呢，真的是新年期间赶快遇到那些你的上司啦、manager 啦，我相信他们都会发红包给你的 ，right？ 这是其中一个开心的点嘛。还有哪些开心的事情呢？马上语音进来告诉 Broccoli 吧。帅主歌炫 B on trend， 歌炫 B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IVE 的 Bang Bang。IVE 的演唱会呢，将会在4月4号傍晚5点在 Asiata Arena Bukit Jalil 魅力开唱。现在呢，去到 www.golive-asia.com 就可以买到他们演唱会的入门票喽。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话题呢，跟年初七有关啊。年初七人日，大家都回来开工了。那今天 Monday Blue 的你过得怎么样呢？我们就来聊到年初七回来公司开工的时候呢，会经历怎样变开心的事情啊？听听看这位听众。 年初七回来开工，变变变心酸的事情呢，就是所谓的新年摆烂模式，彻彻底底的结束了，因为要开工啦。这就是最心酸的事情了。 哇 ，JC 还真的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哦，因为上个礼拜确实有分享到这个潮语，叫做新年摆烂模式，那就是睡好了就吃，吃了就玩游戏，然后呢就拜年，然后再继续睡，再吃，就是循环这样的一个烂人模式啊，还真的要收拾心情回来上班了。但我觉得，新年如果你有摆烂了，休息够了，我觉得也算是给自己充满电，至少回来的时候更有动力赚钱，然后才有机会再继续摆烂嘛，对不对？这是其中一件开心的事情，回来跟你分享有哪些心酸的事吧。手机勾选 V 王权，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 全家还在哪？科技发达，我们更要让传承留下。登陆高挂在火箭上，感觉更伟大。等到了宇宙爆炸，家人团聚，什么都不怕。谁都有梦，别再等待，努力趁现在。不是天才，别做阿呆，要非常勤快。想要发财，就别发呆，行动最实在。所有的传奇事业，今年一定一定更 alright。未来的天天笑脸天。 勾选 Be Your Own Trai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灯笼挂在火箭上》。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天我们来聊的变变变的话题呢，就是年初七回来开工啊，你会经历怎样的辛酸事情啊？刚刚说的开心呢，就是可能老板会派红包啊，或者是你的那个新年摆烂的那个模式呢就没有了。那更加辛酸的还有哪些呢？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们的回复是： 年初七回来工作变辛酸的事情是会有一堆工作等着你做咯，就比较心酸 啊。真的，我很多那些做account啊或者是在服务业领域的朋友们呢，新年回来真的是接不完的单子，或者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像我本身也是有兼职在做房地产嘛，我发现新年期间收到的 inquiry 蛮多，然后现在上班了就要有一直很多的 appointment， 但我觉得是好事，忙的话也代表你赚钱嘛，对不对？我觉得再怎么心酸好过你在家一直耍废摆烂， right？ 所以呢，年初期你还有哪些心酸事情要分享的话呢，马上 WhatsApp 进来勾选 Welcome DG5 区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我们，也记得去到 GoShen.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igi Prepare 5G 无限可能 Genau 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igi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吧。设置 GoShen Be Your Own Trend。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Taeyong 的 Her。 Taeyong 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11号下午5点呢在 IDLife Arena 帅气的开唱，现在去到 www.fantopia.io 你就可以买到他演唱会的入门票咯。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这个话题啊跟人日有关的。今天年初期人日大家都回来开工了，那从赶工回来城市呢，开工的时候会经历怎样的辛酸事情呢？来听听看我们的朋友 Andy 你经历怎样的东西。 我觉得年初期回来开工最辛酸的事情就是好像在除夕那晚就是很多 project 要做嘛，然后刚好就是说做完了就可以下班，然后就是去过年了。然后呢现在回来呢就是还要面对一些就是很多 project 都要做啊，感觉就有一点我们所说那种 Monday Blue 那种感觉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比较心酸的。 I know right， 像我其实身为 MC 身为 DJ 呢回来上班也是有一点那种不想上班的心态，好想要在家耍废哦。各位有没有同感？就觉得躺在温暖舒服的床，然后要么可能跟朋友聚会也好，吃个饭，反正就是不想做东西，今天特别没有这个动力上班。唉，但是日子还是要面对，生活还是要照顾的。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休息的话，maybe 再给自己多一个礼拜吧，可能这个礼拜可以再黑一下，好好让自己 charge 电一下。如果黑完了，下礼拜我觉得可以算是真的满血复活的回来上班，好好来迎接这个马年2026年吧，对不对？如果你对于现在初期回来上班有什么心酸或开心事的话呢，欢迎来到我的 IG 伟俊22聊聊天吧。手机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